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即使非黑白生死无碍。 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6月1号到30号，北京电台听评日，期待您建言献策。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。